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演出实况，大师风采，精彩动态，前沿论坛，让艺术走进生活，让生活成为艺术，让我们一起聆听国家大剧院。 欢迎各位收听国家大剧院，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也欢迎你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上周三，也就是2021年的12月22号，国家大剧院迎来了建院14周年的生日。当晚检票入场的观众都会收到由剧院工作人员精心赠送的感恩卡片，封面上写着一生相伴，温暖同行。穿行在大剧院，你会和不同的剧中人相遇，工作人员身着大剧院自制剧目的服装，和观众亲切互动，合影留念。人物也是分别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原创民族舞剧《天路》、话剧《基督山伯爵》等等。驻足停留还有不少的展览可供大家细细观看。当晚还有一场精心制作的国家大剧院建院14周年线上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管弦乐团呈现出2场的音乐盛宴。首先，我们来听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的深情致辞。 大家好，今天是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建院14周年的纪念日。在过去的5000多个日子里，广大观众和艺术家们与我们一路相伴，温暖同情，正是你们的深情厚爱，才有了大剧院今天的璀璨夺目。潮平暗阔催人进，风起扬帆正当时。即将过去的2021年，对于大剧院来讲极为不平凡。国内疫情反复波动，有时线下演出被动暂停，可是你们一句充分理解，期待重逢，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当剧院恢复重启，你们选择第一时间回归大剧院，欣赏演出，参观展览，你们的笑脸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而每周六晚线上的演出也成为我们固定的约会时刻。屏幕前我看到无数网友热情的留言点赞，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今天我们通过线上线下一系列丰富的演出和活动，希望在平常的日子里为大家呈现出不平常的精彩。 在平常的日子为大家呈现出不平常的精彩。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如歌岁月》经典合唱音乐会。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混声合唱，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混声合唱，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对这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驻团指挥焦淼这样介绍。 这场音乐会的名字叫做《如歌岁月》。其实呢，这场音乐会是我们为了大剧院建院14周年，同时也是我们合唱团成立12周年来精心策划的。我们选取的作品呢，都是中外的经典的，像歌剧的选段，以及非常具有我们团的演唱特色和特征的这样的歌曲。希望呢，在这场音乐会上带大家来一个经典重现。带来的像有中国的民歌、经典的流行通俗歌曲改编成的合唱作品，带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呢，能看得出来我们这场音乐会的题材是非常的丰富，全方位的来展现我们合唱团一个唱演俱佳的这样一个演唱实力和水平。 国家大剧院建院14周年线上合唱音乐会的曲目非常的丰富，包含了歌剧、流行歌曲、民歌以及儿歌，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你鼓舞了我》（You Raise Me Up） 以及《欢乐的节奏》。你能猜到歌剧演员要掌握几门语言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指挥焦淼是怎么说的吧。 作为一个歌剧演员，那除了有过硬的唱功，然后有非常丰富的表演的能力之外，还需要具备的就是非常过硬的语言能力。那么我们刚在今天的这场音乐会中呢，我仔细算了一下，我们会演唱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英语，包括我们的母语中文，一共六种语言。对，所以其实这个全方面展现了作为歌剧演员的一个他们的语言功力。所以歌剧演员是反复的在磨练和打磨，让一个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然后成为唱起来让人感觉到原汁原味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作为一个歌剧的演员，语言的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男声合唱、水手合唱，演唱的语言是德语。这支曲目选自国家大剧院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也是瓦格纳创作的经典歌剧。这部歌剧根据北欧传说写成。据传说，从前有一位荷兰的航行者，冒着巨大的风浪也要绕过好望角，并发誓要完成这一壮举，虽做一世的航行也无所畏惧。 Oh! 是凝固的音符，它是流动的建筑，它可以用眼睛来欣赏，也可以用耳朵去聆听。欢迎同我一起走进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晚11点到12点，主持耿化，可以听的国家大剧院。 刚才我们听到的分别是选自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当中的女声合唱《船歌》，以及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当中的《水手合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混声合唱，分别选自歌剧《唐豪瑟》当中的《大厅向您致敬》，以及歌剧《奥赛罗》当中的《火焰之歌》。 Yeah.

是的，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当时是在今年的八月合唱节期间，我们在合唱音乐会的一个返场曲目。但是我们演唱《黑猫警长》，一下就拉近了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感，唤起了每个人心中的那种最纯真的童年回忆。那同时在音乐会上呢，除了有像《黑猫警长》这种爆款返场的曲目的重现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非常轻松欢快的《向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以及像童年这样就是校园歌曲的带，对，然后也是用我们团员的这种边唱边演的一种全新编配的形式，相信一定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混声合唱《黑猫警长之歌》，而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和花与女孩相关，请您欣赏。 才这两首分别是混声合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以及男声合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百年荣光》，也表达了国家大剧院所有工作人员的心声。指挥焦淼这样说， 在2021年呢，也是我们的建党百年之际，由我们国家大剧院的王丁院长所作词的《百年荣光》，唱出了我们所有大剧院人的心声。所以在这场音乐会的最后呢，我们将为大家还是再来展现一下这个歌曲。所以呢，能看得出来，我们这场音乐会的题材是非常的丰富， 是的， 对，全方位的来展现我们合唱团一个唱演俱佳的这样一个演唱实力。 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国家大剧院建院14周年线上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如歌岁月》经典合唱音乐会。 我们也祝愿十四岁的国家大剧院可以继续续写属于他的传奇。也欢迎你可以通过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耿化，下周六晚上11点我们再会。 它是凝固的音符，它是流动的建筑，它可以用眼睛来欣赏，也可以用耳朵去聆听。欢迎同我一起走进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晚11点到12点，主持耿化，可以听的国家大剧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情也云云，心也恋恋。